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8节。文亦只有八个字：想佛不平，日落过节。呢段是讲两件事情。注解里面讲得好好。失轻失重，失就是过失，就是讲想佛。讲略错一分，便是不平。想佛要揸得好公平，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。它的标准在世法里面就是法律，在佛法里面就是戒律，但是執法的人不单止要懂得法，还要明理，还要通情，所以是情理法。这三件事情你都能看得很透彻，才能做得圆满。否则的话，很难做得圆满。稍微有差错，那就是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，下面那几句话就讲得很严重了。公道不全，人心佛服，人心不服，非得无以正功程序，且反足即怨招祸矣。这句话讲得很重，讲的是事实。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，特别是朝代兴替、国家存亡，在那个时候特别明显。在上位的人想佛不平，所以激起民怨，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小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小团体，而家讲公司行号、商店的老板对你的员工掌情，如果做到非常公平，下属员工必定对你心悦诚服，能为你效忠，为你尽力。如果想佛不平，凭自己的好恶，以这个标准来做掌情，人心就不服了，到最后一定会众叛亲离。所以无论 事业大小，久暂，要将呢件事情做好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这个是大学问，不单止是学问，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。我们平时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一点不认真去学习不得。佛法在弘法利生，亦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但是现在的世道比古时候艰难多了，古时候的人都有机缘接受过圣贤教育，现在所谓人民教育，读书明理，换句话说，他对一切人情事理比较通达，比较客观，人和人之相处容易融合。现代的社会就不是这样，人民伦理、德行教育可以说全面废除了，我们大家接受的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教育，所以对人情很薄好淡，不单止对外人，就算自己父子兄弟亦非常淡薄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，譬如为了争夺遗产，遗产分配不公平，闹到上法庭，这种事情我们时时听到，时时见到。在古时候很难看到的，现在变成正常了，时时能见得到。在古代讲，这种是大不孝，大不敬，现在的人哪会懂啊？出家人的道场，老和尚圆寂了，亦留低一些产业，他那些徒弟亦不会互相容忍，彼此争夺，亦闹上法庭。这种事情在以前历史上未听过的，兄弟争财产历史上还偶然会有，出家人争在历史上没有的， 但是在现在我们亦时时听到，亦时时看到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幸啊。人心不平，累积的怨恨发作就是祸害。所以我们不留意不得，不小心谨慎去对待不得。下面一句，日落过节，是讲享乐。人边个唔求享受？乐是人之大欲，欲望啊。小住里头亦住得好，他引用《礼记曲礼》一句话讲：礼若乐不可极，欲不可纵。这些是圣贤人的教诲，享乐一定要有节制，不可以过分。过分点呢？乐极生悲。它效果是相反的。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。欲人有欲望，欲不可以纵，不可以放任，放任害就来了。下面他又引用国语两句话：问路则思善，日则思淫，是不欲人日也。这两句话亦讲得好。问路，路是劳苦，生活过得太苦了，他就回心转意向善。劝善好容易接受，点解呀？佢有受过苦嘅经验，所以而家呢个社会，特别系所谓已开发嘅国家地区，劝善非常艰难，佢唔肯接受，他每日生活过得好自在，过得好快乐。所以在未开发的那些地区，半开发的地区，人民生活好苦，生活好艰难。劝他断恶修善，他能听得入耳。点解啊？所讲嘅正系佢现实嘅遭遇，佢谂下有道理，所以能听从。点解佛陀嘅教诲在世界上开发中国家，我们去宣扬 好难收到效果。道理喺呢度，一般生活比较贫困地区反而容易接受。亦正是古人所谓的已开发地区乐极生悲。贫困地区是苦尽甘来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佛说法它很有技巧，先讲果后讲因，因为果是你现在所受的，一讲你立刻就能体会到。所以佛说法它的原则讲苦集灭道，然后再同你分析苦从哪里来的，你就能听得入耳了。反过来，现在好像欧美开发中国家，你跟他讲苦，他体会不到，他觉得他生活好自在，好幸福，他听不入耳。好像那些地方，我哋出家法师喺外面讲经说法，法要讲得契机，对嗰啲地方唔留意唔得。所以对富贵人，我哋对佢说法，要劝佢积德修善，因为这样做对他是轻而易举的，他有这种能力，多做好事，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多布施恩德，这种说法就比较容易契机。说明福乐的由来，你现在享福，你现在有财富有地位，过去生中修的因，这一生得的果报，但是果报是享得尽的，如果不继续修，你享尽就没有了。对那些受苦难的人，我们遇到了，首先要展开救济的行动，他缺衣缺食，我们首先要帮助他，然后慢慢再教导他怎改变生活品质，怎提升自己。这样教化 就能收到好的效果。这里他亦引用孟子一句话说，人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孟子讲得非常深刻，同佛法讲的不谋而合。我们一生修福，修福不好享福，福报要几时享？死于安乐。这种是真有智慧，真有聪明。福报在临终时候享，临终时候享的是什么福？什么乐？临终没有病苦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知道自己去哪里，这种是真的福报。如果在平时一生中将福报享尽，临终的时候懵懵懂懂地死，去哪里自己不知道，那就是佛法说的堕三途了。一般人死了之后，来生能得人生，走的时候谁相都好好，神志清楚，不迷惑颠倒。积功累德，能升天，临终的时候都有天鹅来迎接。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很多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，有佛菩萨来迎接，去年年初今年两千年应该算前年了，1998年，新加坡有一位林医生往生，年纪亦不是很大，虔诚的佛教徒，一生行医为病人服务。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救苦会，他做会长，临终的时候同李牧原居士讲，想见我一面，那个时候体力不得了。李居士同我讲，我说不用他来，我去见他好了。我送他念珠，送他佛像，大概我同他见面一个星期多啲，他就走了。走的时候垂上稀有，有些助念同修在他身边，最后他说，我见到一片金光。 最后讲，我睇唔到你哋，我只见到一片金光。安详自在咁往生。一生中所谓生于忧患，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社会，为众生，为人民服务，就怕自己工作做得不够好，认真努力将服务的工作做好，临终必定得安乐。所以孟子那句话是经验之谈，这个道理好深，我们要细心去揣摩，好好地来学习。只有这种是真实的福报，你一生所享的未必是真实的。临终走的时候手忙脚乱，迷惑颠倒，这叫真正可惜。这一生空过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